Yeah! 贏爆全世界！ 好多朋友都話：喂，究竟點樣裝我哋贏爆全世界？其實好簡單嘅啫噃。 冇錯啊！咁啊嗱，先睇睇啦，我哋準備咗啲表啊。其實好多朋友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話已經係支持咗我哋噶啦。 多謝先。嗱，留意翻就係佢上嗰個網站咧，就係 football.myradio.hk， 裏邊有六個聯賽嘅賽程，有八個獨立收費嘅節目，所以大家咧記得多多支持啦，喂！ 我諗就係點俾錢先得噶？點樣俾啊？ 俾錢要問我，雖然我出街成日都唔使俾錢嘅，但我都知道點樣俾錢嘅。嗱，有三個方法，可以喺網上啦，用嚟嘅 PayPal account 啦，可以用嚟嘅 credit card 啦，亦都可以現金嘅。 咁犀利！ 現金當然就上嚟我哋呢個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就俾錢啦。myradio， 喂，但係有個問題好緊。要嘅，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嗰個 email account， 你知唔知好緊要？ 好緊要，因為買嘢咧，當然就會去到呢個購物車結帳版面啦。 係、 去到嘅時候咧，記住啦，輸入當中嘅資料，最重要就係輸入你嘅 Gmail 嘅 email account， 一定喺戰取嗰個位入你適合嘅 Gmail account， 因為唔入呢個 Gmail account， 你就收唔到條片。 係啊，我哋就係透過呢一個 email 咧，將我哋嘅心水 send 俾你嘅，所以咧一定要正確同埋 Gmail 啊，如果冇就開一個啦。 咁啊，好簡單啫！如果你咁樣講法，咁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哋啦，係嘛？ 係啊，繼續支持我哋啦！我哋都準備就緒啦，嚟緊聯賽重開啦，我哋有我哋嘅心水俾大家。 希望用我哋三個最強嘅料，希望幫到大家可以養車、養樓、養翻狗，好唔好？ 仲要係贏包全世界！ Okay， 多謝支持 ，thank you。 好，十月十日啊，欢迎嚟到新一集嘅《谁主香江》啊！咁啊，十月十日咧，咁咧系咩日子呢？首先咧就系、是。何君啊，射波嘅日子咁啊， 上一集先至话完你射波，点知佢今集就射波。 系咁我啊，即系 仲有咧衰啲咧，佢好似唔知道会唔会睇我哋做直播添。 唔知喎，好似话即系病紧，不过唔知啊，即系多得各位观众，即系多谢各位观众嘅问候啊，咁啊。都仲病病地嘅，不過已經康復翻七八成啦，咁所以上翻嚟做節目。咁今日即係十月十日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國慶啦，咁啊喺呢個地球嘅另一端咧，歐洲南部嘅西班牙咧，咁就呢、這個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咧，Puigdemont 即係獨立公投之後嘅叫做 Prime Minister Puigdemont 咧，咁今日咧就喺佢哋嘅國會嗰度咧就召開緊會議啦，咁啊預計咧大約係今晚。凌晨時分，即係零時啊，即係00:00咁啊，當地時間嘅下午六點咧，Prime Minister 首相Puigdemont 咧就會出嚟咧，係一個重大嘅叫做公開講話啦，或者叫做演講啦。咁到時就可以知道咧，加泰隆尼亞嘅後續取向同埋即係呢個叫做獨立風波咧，究竟下一階段會係走向邊一步？咁啊，即係有關呢、這個。加泰隆尼亞同埋相關嘅問題咧，咁我哋就下一節翻嚟再探討嘅，因為咧就我哋嘅特別嘉賓啊，咁啊齋主咧就剛剛咧係落機，咁啊搭緊的士趕緊過嚟， 好有誠意啊， 非常之係痛哭流涕嘅，咁啊即係好感激，因為阿齋主亦都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啊 ，Edward Tang 咧就 Facebook 就佢一直都喺 Facebook 上邊係翻譯唔同嘅西班牙文嘅新聞啦，咁啊。都算是叫做第一時間咧，將加泰隆尼亞地區嘅走勢啦，係用翻翻譯翻廣東話俾我哋聽。咁所以就係喺呢個問題上邊咧，至少喺我哋本土圈裏邊咧，佢都可以叫做係一個非常之有發言權嘅專家。咁所以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會同阿齋主講呢個問題。咁第一節咧，我哋首先俾咗賴佩今日，賴佩你今日介紹啲咩咧？ 不如我問下你，你上個禮拜嘅中秋節除咗做啲咩啊？ 上個禮拜中秋節犀利啊！咳啦喺屋企，咳到嘔肺啊，大佬！我真系病得好交關。我上個禮拜唔係炸病嚟咯，病得好交關。 即系冇同女女出去睇任何嘢咯。 冇啊冇啊，佢、怨我啊，大佬！即系又花燈嗰啲又冇得睇。 花燈唔緊要，係啦。咁因為咧啊，嚟緊咧就可以介紹一樣俾你睇啦。咁你下年咧再帶阿女女報翻數一齊去睇咁樣啦。咁其實咧，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叫做舞火龍嘅物體啊？ 有。 係啦，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香港嘅中國。香港的中秋傳統嚟嘅，係啦。咁其實今次咧，即係其實咧，我上個禮拜咧，咁我都冇去到睇呢個舞火龍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去咗食飯咁樣，咁但係因為即係都覺得係一個香港比較特別啲嘅嘢，咁都希望可以介紹一下俾大家睇。咁大家下年嘅時候再去睇多次咁樣啦。咁其實你知唔知道如果以舞火龍嚟講，你知唔知邊度有得睇啊？ 大坑。 係啦，咁最出名嗰個就一定係大坑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喺香港係有三個地方可以， 即係唔止大坑有嘅。 係啦，冇錯。咁大坑嗰個咧，其實係最出名啦，最大型啦，咁亦都係呢個旅發局亦都係不斷。sell 緊嘅一個模仿龍嚟嘅，咁即係譬如佢有幾多，佢有幾犀利咧？咁可以去一去張相。咁係啦，咁啲相我係上年嘅，上年嘅時候睇嘅。咁佢係幾巴閉咧？佢係會封曬路嘅咯，即係大唔到咁樣。你見到即係出動曬警察拉曬防線啊咁樣嘅，好鬼多人睇嘅，同埋即係去到咧係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同埋成班咧，即係我都係其中一個揸住部機器咁樣影咧，係好多人嘅咁樣。咁而大坑呢個咧，即係可惜嘅地方係因為佢條村咧其實拆咗，即係以前應該係一啲一條客家嘅村嚟嘅，咁但係佢而家已經拆咗，變咗係即係而家。都市嘅， 即係個大坑咧，就即係如果觀眾唔知道，就坐落喺銅鑼灣同埋天后交界嗰位啦。咁啊，即係你沿住比利羅市中學咧落咗嚟啦，咁啊，圍院相對側走入去咧，咁就係、是大坑啦。咁啊，依家其實最出名咧，除咗冇火龍之外咧，仲係當地係好多酒吧、鬼佬酒吧同埋好多好好食嘅食店嘅。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如果中意食嘢咧，都去大坑度尋下寶咁樣啦。 好，係啦。咁除咗大坑之外咧，咁其實有另外一個地方啦。咁嗰個就都係喺港島區，但係比較遠少少，就係喺呢個薄扶林村，係啦。咁薄扶林村咧，唔係薄扶林站，即係 MTR 嗰個嗰度，而係喺呢個即係牛奶公司喺邊，或者係 Conu 嘅某啲宿舍。會在近南區那邊，或者華富村那頭。 哦，華富村就知 道 在哪裡， 你就知道了，是在那頭的，所以其實是很鬼死山卡拉的。即本來我上年其實都有想過去那裡，但因為真的覺得太山卡拉拉，所以就沒有去到、 所以就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多遊客進去看了。 是的，沒錯、但其實呢、我自己就覺得呢，即薄扶林村其實叫做比較傳統一點，因為它不用去當是一個旅遊的景點去 sell， 咁所以其實反而是本身佢自己村內，因為那條村仲未拆嘅，係啦，咁所以相對嚟講會比較傳統少少， 比較傳統比較真啲，冇咁迎合遊客係嘛？ 係啦，冇錯冇錯啦，即係都係忠於翻佢哋自己條村自己咁樣玩嘅啫。咁而第三個地方咧比較新少少嘅，就係喺呢個新界東北，係啦，咁就係叫一個叫做平斜嘅地方，係啦，平係平石村個平。斜是和斜的斜，即是山字。 我哋先玩嘢，而家你唔知道平石村同和斜乜 Q， 咁多人唔知道你讲乜嘅大佬啊！ 算啦，唔紧要啦。即系佢其实系喺粉岭东北嗰度嘅。即如果有啲朋友有留意到，即系新界东北发展嗰度，咁其实都可能有留意到呢个平斜嘅地方啦。咁平斜其实咧就比较新少少，咁就大约三年前先开始嘅。咁同埋就我就咁其实上网睇，因为其实我从来未入过呢个地方，系啦，因为都感觉好偏僻咁样啦。咁但系其實就咁上網睇就覺得佢哋係比起上兩個即係大坑同埋薄扶林村係更加之係玩嘅氣氛多啲，係啦，即係佢哋可能村民或者義工啦，你走到入去嘅時候，你中意玩咧，咁你就可以 join 嘅啦咁樣。咁同埋其實佢哋大坑同埋薄扶林村咧，主要都係用啲藍丁去抬住條龍嘅。咁但係平斜呢個咧，佢就基本上咧，你想玩就可以玩嘅啦。細路仔如果你碰到嘅話，其實都可以咯。 哦， 係啦，咁基本上比較local 少少，同埋比較 warm 啲嘅氣氛。 即係一個好歡樂嘅心情係。 係啦，感覺上係因為係啦係啦，冇錯。咁所以同埋就 似一個慶典多過似表演啦。 係冇錯冇錯，我覺得我自己就覺得薄扶林村同埋平斜嗰應該會偏向係 好玩啲， 係一個傳統或者可能自己一個社區嘅歡樂多過去表演咁樣。咁而其實即係點解會有舞火龍呢樣嘢發生咧？咁其實你估下即係你見到啲龍啊、舞獅啊，即係新年嗰啲舞獅啊，咁你諗下會通常係同有啲咩有關係？ 嗱，舞獅、舞龍、舞獅咧，除咗威同埋好睇之外，都係有即係。我唔好記錯係即係辟邪咁啊，係攞嚟即係嚇走啲妖魔鬼怪咁。 係啦，冇錯，都係一啲辟開衰嘢嘅而有嘅嘢啦。咁其實咧就話説段故咧就係即係大坑嗰個咧就傳説好似話咧有一場暴風嘅時候啦，咁就個條村咧就嚟咗條大蟒蛇。咁呢條大蟒蛇咧咁就俾啲村民打死咗啦，咁然就捉咗去差館啦咁樣。咁但系點知咧，到咗第二日嘅時候咧，嗰條大蟒蛇唔見咗。咁從此之後咧，條村咧就開始有瘟疫啦。而且咧就好多人，即係好多男丁啦，特別係好多陸續咁樣死啦。咁直到咧有一個父老咧，佢就有人報夢俾佢聽啦。咁就話咧，你只要咧整一條 一條龍咁樣樣，咁然後放炮仗，係啦，即係個情況有啲似新年舞舞獅咁樣樣，係啦，咁咧就可以趕走到呢啲咁嘅瘟疫同埋呢啲咁嘅邪嘢啦。咁結果咧，即係個傳說就係咁啦。咁結果咧，就好似話咧，真係整完條龍咁樣搞完一輪大龍鳳之後咧，個瘟疫真係冇錯。 即係冇完火龍，就冇咗個瘟疫啦。 係啦，冇錯。咁跟住咧，所以就傳說啦，咁一直流傳到咁啦，就所以咧一路都有 keep 住呢個咁嘅傳統啦。 咁但係即係背後個原理係乜嘢咧？即係點樣？會話誒冇完條火龍就冇咗瘟疫嘅咧，有冇啲現實嘅根據嘅咧？ 現實嘅根據就唔知啦，但係如果區別自己 FF 嘅話咧，就應該係佢真係放啲炮仗啊，哔哩吧啦咁好啦，恐怖啦，跟住又大煙又大霧，可能咁樣講就啩。 即係冇啲科學啲嘅解釋，點解你冇完火龍之後就會就會驅走嗰啲瘟疫嘅？ 會唔會係因為炮仗入邊有硫化，即係硫和，跟住硫下走啲病菌？ 唔係，即係因為我自己聽咧，就係冇火龍咧，佢嗰、那個即係佢火龍其實上面插好多香噶嘛， 係， 同埋即係佢會放炮仗啦。一嚟即係放炮仗其實就唔係好關事嘅，即係雖然炮仗裏邊係有硫磺，咁然之後硫磺某程度係殺菌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對照翻話一個相似嘅案例就係長洲太平清照。其實長洲太平清朝有些人都說其實somehow是對應瘟疫發展出來的，背後的原理其實就是那些香裡面呢是有不知哪隻 chemical 燒的，是真的殺菌的，所以就是無論是長洲太平清朝插很多香或者是這個舞火龍，其實某程度上就是因為燒香這個過程就是殺過有菌，所以這些傳統儀式不知道為什麼不打不順真係有驅除瘟疫嘅功用咧，就係燒香呢個過程。 啊！你我要俾啲掌聲阿張毅咧，因為阿張毅啊，作為一個係文科生嘅，竟然會對呢個香啊嘅 chemical 有研究。連我呢啲讀 bio chem 嘅都唔知道，雖然唔知佢係咪鳩噏啦嚇。 唔係鳩噏嘅， 唔錯嘅我嘅 FF 啦咁樣。好啦，咁其實即係係啦，咁就翻正題先啦，佢哋。咁但係其實佢有啲咩咁犀利咧？咁就係即係如果再講翻啲搭啲名出嚟啦。咁其實呢個舞火龍咧，其實去到2011年嘅時候咧，已經係成為咗一個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即係好像很勁咁樣有個名啦。咁但係其實我呢個都是大約上年的時候才發現有呢樣嘢。咁成件事我都係好得意嘅，因為咧你會係見到很多人咁樣跟住佢一起舞條火爐，咁成個嗰個社區的氣氛是很熱鬧咁樣。係啦，咁就睇下先，時間都有限，不過不要照講啦。咁就係、是、咁，其實咧呢條火龍啦，咁到底佢係乜嘢嚟嘅咧？同埋佢係有啲咩咁勁抽咧？條火龍咁，我哋可以依家去下一張睇睇。再下一張先，再下一張唔該，係啦。咁呢條就係、是、大概一個俾大家嘅概念先。咁其實一條火龍咧，佢係好 L 長嘅，咁幾長咧？咁、那個數字就係240尺左右啦。咁240尺即係幾長咧？即係大約75米啦。咁75米即係幾長咧？即係大約係一個圍院嘅足球場嘅長度，係啦。又或者一般我哋踢波嘅足球場，即係如果符合呢個國際打世界盃嘅標準咧，就係大約90至82米咯。有冇記？係 啦，或者大概係50個張翼搏埋一齊。咁啊，我話1.7米高，咁50個張就剛巧就70。 系啦，咁就大約咁長，其實所以 係85米，我計錯數添， 唔緊要， 即係40幾個張 大約咁長啦。咁仲要咧，佢係非常之重嘅，點解咧？咁你係啦，即係個圖片未必咁清晰啦。咁但係可以再翻翻去上一張相，唔該。係啦，咁上一張相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咁佢通常嗰條龍嘅龍身咧，首先係會用咗啲竹啊咁樣去整嗰個定咗個形出嚟先嘅。咁然後咧，跟住佢上面會鋪咗好多禾乾草，係啦，啡色嗰啲，跟住之後咧，可能再用麻繩或者係用鐵線咧，咁樣去係啦，綁扎住佢啦。咁所以佢每一條可能本身好幼咁，但係佢可能扎到好粗嘅，其實可以咁分分鐘應該有幾粗咧？細個個頭少少咁樣，咁仲要加上咧，佢舞之前其實會插咗好多香喺度，係啦。咁你都見到咧，其實嗰啲香唔係我哋普通平時拜山嗰啲咧，咩三支嗰啲， 超長嘅 粗香，係粗啲嗰啲嚟嘅。咁你會見到佢哋係插好多支啦，咁樣。咁然後咧個頭咧，可以再下一張相，再下多張跟住。係，咁跟住咧之後個頭啦，咁個頭咧其實佢係首先用藤架去整咗。 都係再整咗個形出嚟。咁然後一樣咧，都係插咗好多支香喺度嘅。 嗯。 咁然後咧，跟住佢啲牙同埋佢啲牙咧，同埋呢個嘅不過嘢咧，死啦！係啦，佢個係啦，同埋佢個叫死啦！突然間諗起添 個角 係咪咧？係啦，個角啦，佢都係用翻傳統嘅，都係會用翻鋼去做嘅。 嗯。 鋼牙即係咧，俾佢咬兩啖應該會流血嘅。咁同埋就。眼咧就係用擺翻電筒落去，係啦，跟住即係好似咧而家有啲 LED 燈嘅雨珠咁樣，大家就真係發光嘅咁樣。咁而最後咧，佢前面嗰得咧叫做龍珠啦，我哋係啦。咁龍珠咧就係喺冇火龍嘅時候咧，其實會喺前面去引領住條龍行嘅。咁嗰條嗰個龍珠咧，其實有兩粒啦。咁本身咧，佢其實係一個沙田油嚟嘅。咁跟住就係沙田油，跟住插滿曬啲香。 啊！個沙田油插得咁差都香。 是很冷静的、哦、所以它其实整个你想想即它只是个龙头已经是50公斤、嗯、即是50公斤是大我那么重即是轻过张仪不知道多少 我不会说的 是的这样所以其实如果你计算条龙是有一个维园的足球场这么长的时候只是个龙头已经45公斤左右50公斤重其实整条龙是很冷重的 所以有很多人没有 是的所以其實我當即我上年去看的時候咧，佢係不斷冇咗幾下之後咧，要不斷咁樣換人啦。咁所以其實 好差攰嘅， 係好差攰，同埋其實已經係男丁嚟嘅 喎。啊！ 即係好多都係男人嚟嘅。咁跟住，所以其實佢哋可能冇一次冇一日，其實都要可能百零二百個，甚至300個咁多人喺度不斷咁樣換。 嗯。 好，咁然後啦，咁就跟住之後咧，我就俾大家睇翻我上年影嘅相，同埋有少少到底即係講下到底冇火龍係會做啲乜嘢嘅咧？係呢張相我係想説明翻，就係話即係通常其實冇火龍嘅傳統咧，都係用翻男人去做，咁呢個都好合理，因為都係 好重。 係啦，以前嘅。家庭或者文化觀念， 哦，即係唔關重事嘅。 這個都可能 係啦。即係祭祀就要大祭典就揾翻男丁做。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啦，因為男丁係你係啦，大家都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用男仔嘅。咁但係嗰日我就如果冇留意錯咧，就好似係有一個女仔喺度嘅。 嗯。 同埋我都留意到有一個係即係佢個樣係外國人啦咁，但我唔知佢識唔識講廣東 話。唔係你以為嗰個女仔啫喎？你知依家嗰啲藝娘好。 唔係應該真係女仔嘅。 好性。 應該真係女仔嚟嘅係啦咁樣。好，咁都唔係重點好。 啲人又不會懷孕噶嘛，大佬。男的也好。 見到係嘛？ 啊。 係啦，好下一張。 唔係啊！依家咧換相期間補充翻少少，啱啱再查過咧，原來即係個你賴佩係講得啱個成分，真係硫磺。咁但係就即係主要係嚟自啲香，咁就相 呢層， 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做炮仗咧，嗰、那個即係嗰個貢獻嘅比例相對少。反而就你見到一條火龍咧，全身插滿曬香咧，就嗰個硫磺嘅量好大，再加上佢不斷分出嚟咧，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殺菌效果。 我想話唔好菌死啦，啲人咁樣聞住都死啦。 佢都係噶，係噶，唔係即係我哋而家入廟拜神，其實都會供到好辛苦嘅。 冇錯，冇錯。好，特別我呢啲咧，即係你同我應該都未慣鼻敏感咧，一入到去肯定流眼水啦咁樣。好，咁跟住係啦，咁到底成個冇火龍嘅過程係點樣樣嘅咧？咁佢哋一開頭咧，其實就呢個當然係喺度準備緊呢個龍珠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準備係啦，呢個就準備嘅過程啦。咁樣可以俾即係都係俾大家睇睇，可以再下一張。 如果準備夠七粒，係咪召喚到神龍？ 我都想試下。咁不如下年就你試下擔下大旗。 真係唔講難嘅。 係啦，咁呢個咧咁就主要係因為就係嗰個阿叔啦，咁佢話燉嗰個龍珠，咁跟住佢又即係佢嗰啲香咧咁跌咗落嚟，咁我覺得好靚 啊！影得幾靚嘅係係。 多謝，係啦，咁就俾大家睇睇。好，跟住再下一張。 嗯。 係啦，咁跟住個阿叔好霸氣啦，所以我要影咗。 又係好型喎。 係好型啊！係啦，全部都係咁大隻嘅。立定咗，好，跟住再下一張，同埋你見到後面有好多人嘅，如果你留意到，係啦，咁跟住就係佢哋開始之前咁就即係有幾個咁樣，即係應該係負責呢個龍珠組，即係啦，因為佢哋提我話就係話佢哋其實有分到唔同組，即係譬如講龍身啊，負責龍頭啊，負責龍珠咁樣嘅， 嗯， 係啦，咁佢哋喺度影相咁樣啦，同埋咧係啦，即係再睇下後面咧好多人其實見到。 大坑啊呢套啊， 系啦，因為其實大坑唔知即大家如果可能咁啱開開呢個Google Map 嘅話咧，其實佢主要冇嗰個地方叫做遠沙街，係啦，遠沙街。 遠沙街好細嘅啫喎。 係啦，咁跟住佢側邊個 旁邊嗰幾條路咧，其實都係有曬人喺度咯。跟住仲有係每一條路每一邊咧，都至少有三行人，三至四行人咁樣咯。所以係好多人睇嘅呢個。咁跟住再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就係出邊大家睇個情況，就係話咧，佢其實就開始之前咧，其實係好多嘅所謂嘅基佬啊，或者好似我呢啲咁樣咧，攬住部機又衝出去影，即係我都要就冇衝出去影咁樣。 我想問個燈光散出嚟係嗰日落緊雨啊，定燒出嚟啲香？ 煙啊，係啦，嗰啲 即 係 燒出嚟啲香嚟嘅。 係啦，再加上可能因為我當時部機廢廢地，所以就影到咁嘅效果。 哦，唔係，你可能影得好真實。 係啦，咁就係當時因為其實好多香咧，可以插成條龍喎，好多香嘅。咁再下一張。係啦，咁就係啦，咁就呢度停一停先，咁就係啦，咁其實當佢哋咧準備咗即係成條路，譬如插曬香啦咁樣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首先咧都係要做咗一個拜祭嘅儀式同埋呢個開光嘅儀式嘅，係啦，即係無論譬如喺呢個薄扶林村，咁佢哋就會去自己嘅廟度拜啦，咁、而喺大坑咧，其實佢哋會去一個叫做蓮花宮嘅物體去拜，即係做翻個開光儀式嘅。咁呢個蓮花宮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個歷史，咁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即介紹的時候再跟大家講講啦，咁樣咁就係啦。咁佢哋其實開始咗舞龍啦。咁基本上咧，成個氣氛好熱鬧嘅，係點樣形容咧？咁我陣間都俾條片大家睇睇。咁佢哋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佢哋一嚟啦就會舞好似二 set， 不斷咁樣二 set 亦咁樣行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企喺嗰啲欄杆側邊嘅位置啦。咁佢個龍頭咧。一戳過嚟嘅時候咧，跟住佢啲香係會 即係會射過嚟嘅， 係啦，跟住係會中曬招咯。咁但係佢哋係成班好開心，咁樣跟住就成班就衝過去啦，咁樣一路舞到最尾咁樣。好，咁跟住可以下一張。係啦，咁跟住佢哋就即係佢哋就係咁樣撐住蒲爐，跟住就咁樣衝去街尾咯，一路咁樣不斷咁樣來回來回來回好多次。咁就呢條街就應該係遠沙街，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就係佢哋最主要冇嗰條街咁樣。 遠沙街應該我冇記錯係大坑最大嗰條街嚟嘅，已經係 好似係， 但係都好窄嘅其實。 其實差唔多啦，差唔多。 都好窄。 算啦，好，再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就俾大家睇下個比例係啦。 哦，咁嗰條龍就即係in terms of 嗰個大嘅程度就唔係即係話咁大，不過就好長咁。 好，同埋好重。其實你幻想一下咧，如果你將譬如你一扎草啦，你放鬆佢擺係好輕嘅。 係啦，扎埋。 但如果你將啲草扎埋一扎咁樣咧， 同埋啲香本身都唔輕。係 啦，個密度好高就會好重咯。同埋再加上，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其實佢可能會用到譬如鐵線啊咁樣。其實佢要舉，即係佢重點係咧，佢舉住嘅時候佢要擺嘅。其實，即係女仔就明白，即係啦，即係意識型咁樣擺，不斷咁樣擺住嘅。女仔就明白啦，即係我哋想搞擺拜肉啦，咁你會舉水樽噶嘛？即係你舉兩舉都已經覺得好攰啦。咁但係更何況佢哋咧係執住條好草筆。 我以為你話女仔就明白點樣舞龍添，大佬。 谂 又谂到衰嘢添，我以为女仔识得点样摆龙啊，大佬又谂衰嘢， 心邪 唔可以咁样嘅， 儿童不宜啊， 儿童不宜。 PG 好，咁跟住再下一张，唔该，头哥添，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舞到中间咧，咁就停咗啦，咁应该系佢换香嘅时间啦。 下面就著緊蘇格蘭裙啊！ 係啦，咁跟住我其實唔太記得嘅，咁但係佢無啦啦就有呢個咁嘅唔算話儀式又唔算儀式，咁但係佢就奏咗兩首歌咁樣樣。咁啲其實嘅事有啲奇怪，因為寶火龍應該係一個好東方特色嘅嘢，但係佢無啦出現咗呢啲好似好西方 樂器，又著住蘇格蘭裙， 有啲奇怪。好，咁跟住再下一張。系啦，咁呢個時候咧，跟住佢哋其實就舞到一半到啦，咁跟住之後佢哋會換香嘅，系啦，咁呢個就係佢哋換香嘅情況，俾大家睇睇。同埋你見到真係濕曬嘅。好，下一張。 啊，同埋即係嗰啲現場嘅 live 嘅觀眾有啲問題，可以直接喺 comment 嗰度留嘅。咁咧，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啊，蘇花冇。 我以為有問題添。 冇問題，冇問題。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就幫呢、這個龍頭去換啲香啦，咁樣咁其實都好多人嘅。咁同埋就咧，即係趁呢個時間咧，咁嗰啲有啲冇龍嘅後生仔啦，即係可能好似我哋呢廿零歲，跟住就會佢哋成家人咧會嚟睇佢撐佢場咁樣。跟住之後就好似咧我哋畢業禮咁咧，佢哋就會喺度影相咯，跟住好得意嘅食畫面。好，咁再下一張。系啦，咁跟住之後就一扎扎香咁樣燒啦。咁同埋就我冇記錯嘅話咧，其實就有個傳統咧，就係話個寶火爐嗰啲香咧，其實係會派俾睇即係去睇熱鬧嘅民眾係啦，公眾啦。咁即係當係一個保平安咁樣樣嘅行動，就好似派平安包一樣。咁、但係就我唔肯定，其實而家大蝦嗰個寶火爐係咪應該冇 keep 到呢一個嘅傳統咁樣？咁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傳統咧，係叫做派龍餅。咁其實個寓意都係同即係長洲嗰個派蘋果包嗰個類似嘅，咁但係都唔肯定咧，依家係咪已經再有做呢件事，同埋就算有做咧，都好似話已經 hea 咗咯，即係譬如依家佢可能淨係為一啲嫁女餅去派咁樣，即係比較 hea 少少嘅，以前就可能會自己做餅。 但係姐姐，我有問題啊！佢點樣派燒咗嗰啲香咧？唔係都燒到？ 咪應該係 燒到七七八八嘅啦咩？ 佢睇下先，唔係因為其實冇火爐佢。因為其實你知唔知道一支香可以燒幾耐啊？ 都好耐，但係你冇成晚唔係燒曬咩？都未燒曬。 因為其實佢就我冇記錯，好似八點零開始，跟住佢好似冇大約一粒鐘左右會換香嘅，佢燒一粒鐘其實燒唔 就燒唔曬嘅。 即係如果可能大家有去拜山嘅經驗咧，咁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一啲香其實都 咁就成扎燜起就派俾人。 同埋因為嗰啲香係比較粗嗰啲，即係唔同。 所以燒唔曬一個鐘就。 佢哋成扎咁樣拎起，跟住之後再好快咁樣派。 嗯 咁呢個咧話説嗰時，因為我同一個朋友去啦，咁跟住之後你就介紹，喂呢度開始多人喺度辛苦準備佔領嘅咁，好搞笑。 唔講呢啲嘢，火龍歸火龍。政治歸政治，我哋唔講呢啲嘢噶。 係啦，跟住再下一張。係啦，咁佢哋就咁樣一扎扎燒完，跟住就懟過去咁樣啦。係啦，同埋見到即係啲人咧都衝曬出嚟，咁喺度影相。 喂，嗰個死肥仔係咪中山號嚟㗎？ 其實 嗰個淺藍衫個死肥仔係咪中山號嚟㗎？ 我其實啱啱咧咁樣我都諗起咯。 係有啲似喎。 你喺邊出問？ 定係齋住？死好難分啊！我覺得有啲似中山，真係有啲似中山號。 Suppose 唔係，Suppose 唔係嚟嘅，係啦，係啦，咁樣好。咁跟住之後，再下一張。好，咁同埋就而家咁可能我哋停一停先，咁就過一個廣告時間先。 片啊！ 哦，好片，而家過埋好。 哦，就唔係廣告時間。就我哋播條片先。 哦，咁呢條就其實我想開 cut 頭嗰幾秒，但係因為我唔識 cut 啦，唔知用咩 cut 唔到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呢個係佢哋換咗香之後啦，其實見到佢哋有啲哚皮，係啦。 咩叫哚皮？即係佢哋攰啦。 係啦，即係同如果佢哋咧一開頭嘅時候其實係冇得好快，同埋即係舉得好高咯個頭。咁但係俾大家睇下，即係佢哋其實行嘅時候就咁樣嘅耳石型咯，同埋就好多人喺後邊一路跟住隨時嗱，其實啱啱換咗局啦咁樣。 哇！現場都真係好呢個煙霧瀰漫喎、 啊。嗱，咁樣俾大家睇睇咧。好，咁就同埋應該差唔多最後咯，立係啦。咁就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哋舞完嘅時候，咁其實就即係都係影咗張大合照咁樣咯，好開心啦咁樣。係啦，咁就 舞到最尾係咪會再有啲儀式咁嘅？ 係啦，咁其實最後咧就應該冇相噶。咁最後有個儀式咧，佢叫做龍歸天。咁其實咧呢個就係好簡單嘅，就係話咧佢哋舞完條龍啦咁樣，咁之後啲儀式即係佢哋整咗個完結嘅儀式之後咧，咁佢哋就會運落去掉落海嘅。 掉落海。 係啦，咁譬如話大蝦嗰個咧，佢哋會運去呢個銅鑼灣嘅避風塘掉落海，又或者係薄扶林村嗰個咧，佢哋會掉喺呢個木寶灣度嘅。咁其實有啲咩意思咧？咁其實咧佢就係、是寓意咧，因為其實條火龍其實都代表咗就係趕走瘟疫啊，趕走衰嘢啦。咁佢哋其實就係諗住話將條龍同埋所有其他關於冇火龍呢單嘢嘅所有嘢抌曬落去。 嗰啲瘟疫啊， 係啦，就係、是、將所有嘅不幸啊、 邪靈啊 送走曬佢哋咁樣。咁、但其實亦都同時就產生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佢譬如成條咁嘅龍掉咗落海，其實會阻住啲船行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譬如大坑嗰個做法就係話銅鑼灣嗰邊啲嘅停家咧，佢哋會撈翻上嚟，因為佢哋會用嗰啲鐵線同埋即係有用嘅，佢哋會拎走啦。 咁但係剩低翻嘅咧，其實就會劈咗喺腦中心咯。呢、這個就係、是、係啦，呢、這個係我前幾日見到單新聞，就係話大坑有條寶火龍咧，就劈咗喺腦中心。 龍屍就喺腦中心。 係啦，冇錯。成件事除咗好唔吉利之外咧，都係 咁即係之後就係、是食環署執走啊嘛。 我諗都應該係。 哦。Unbelievable。 係啦，咁但係成件事好唔吉利咯，即係如果你係做事呢個意頭嘅話，因為鬧翻上嚟，跟住劈咗喺度啊嘛。係 unbelievable 啊。 冇錯。好，咁就今日就應該去到暴風浪就差唔多。咁我哋 下一節翻嚟咧，去一去廣告咧，下一節翻嚟咧，咁就齋住咧已經。全面進咗場噶啦，咁喺出邊等緊。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咁就講呢一個加泰嘅最新發展啦。咁同埋即係再即係對應翻喺呢個所謂加泰嘅獨立風波裏邊，究竟我哋泛民主派嘅朋友或者香港所謂即係叫進步嘅學者們，究竟係點樣回應呢一單嘢咧？咁回應加泰獨立呢個風波嘅時間，究竟又同佢哋面對香港獨立風波嗰個態度係如何嚟不一節咧？好，咁我哋。去一個廣告，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講。